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展览汇集北京、西藏等21家文物收藏单位的共216件组文物，其中西藏地区文博机构和寺庙提供的文物180多件组，三级品以上国家珍贵文物占 90.8%。 大昭寺、扎什伦布寺、萨迦寺等13家寺庙提供的文物都是首次和公众见面。世界2018中国当代女性艺术研究展正在炎黄艺术馆展出，展览聚焦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创作的现状，27位80后、90后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构成了本次展览的主体部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与文艺家关怀邯郸娃娃剧团图片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此次共展出225张照片、13幅书法作品、5封贺信等等，记录下一幕幕的动人情景。昨天是毛泽东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第55年，正值北京全国两会召开，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在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开展百项学雷锋志愿服务行动，在满足游客需求、提升服务水平的同时，努力促进公园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公园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以组织开展、志愿讲解、文明劝导、秩序维护、咨询答疑、古树保护、帮扶老幼、游园救助为主要内容。志愿服务月期间，市属公园将营造公园学雷锋服务爱满园、人人参与志愿服务的氛围。香山公园从昨天开始到本月底，将开启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共建文明和谐新香山主题宣传实践月活动，设立展台为游客提供讲解服务、咨询解答、提供免费热水、发放宣传册等服务。北京动物园、中山公园等也都分别开展了包括宣传公园文化、开展义务讲解、讲述雷锋故事等内容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记者从江西省婺源县旅游发展委员会了解到，一年一度的中国最美乡村婺源油菜赏花季即将到来，今年婺源平原地区油菜盛花期在本月的10号左右，江陵等景区的盛花期为本月15号左右。一部手机游云南平台近日上线试运行，想到云南旅游的市民可以通过这一平台提前熟悉景点情况，智能规划旅游线路。这一平台开通了 VR 看云南和全景直播的功能，帮助游客在去景点之前查看当地的天气、景区的实时录像和游客密度，出发之前通过平台一键上传照片，还可以购买门票。现在越来越多的景区实现了智能化，就说咱们北京，去年景山公园也已经实现了 VR 看景山，天坛还推出了刷脸取厕纸，11家市属公园推出二维码扫码入园等等，都给游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的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光照条件较弱，气温上升速度较慢，预计最高气温呢是6度左右，较昨天的气温呢有所降低，天气感觉总体是比昨天要冷的，户外活动呢还是要注意保暖。具体预报呢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转34级，最高气温呢是6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呢有零星小雪或者是小雪，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家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14:05，欢迎各位继续在下午的这个时间锁定着我们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住在876又来了，欢迎到我们家做客，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我们家里边啊，不光聊点这个家里边的这些摆设呀， 嗯， 房子值多少钱呀，怎么装啊，怎么砍价啊，除了这些，我们还聊一些家里特有意思的事 儿。是， 就上一次你们聊过，我没、 哦、你 没能参与、 哦、 听说聊得特好。 是，比如说我问你一个，家里有蟑螂啊，这你见过吧？ 这肯定见过。 好好， 小强啊， 钱串子不知道了吧？ 倒也有一个 啊、哦，那好吧， 这财迷是吧？ 没有 啊、哦，没有、啊， 就是它长得吧，银白色的。 哦、 啊，出溜出溜的走挺快的。 呵， 啊，是。后来我还跟他们俩说，哟，钱串子 啊， 那个我们家有你们说的这样的东西。后来他们给了我一个安慰。后来我一听完还挺高兴，他们说啊，放心吧，伟子，家里只要有钱串子，一般就没有蟑螂。哦，我说那好，那好，那太好了。 钱蚂蚁， 钱串子就是类似于是一种很小的小爬行动物， 啊， 出溜出溜的。 很小的小爬行 啊，然后那个通体是就像那个银首饰是那种颜色， 通体是银首饰那种颜色， 然后是小长条的，大概就不到1厘米，半厘米那么大个儿。 就听你形容啊， 嗯， 我脑海中一直是就是苍蝇的，就是上一个干那个形态。 我呸！你以为、 啊、不是那个是吧？ 你以为科幻片呢？ 哎，对，你这个还真不知道是什么、 嗯。 你们上一次就聊了这些了是吗？ 对呀、啊。 哦， 上次聊的口味、嗯，开端口味比较重， 哦、 然后没事口味会越来越重的。 因为像这个你可能没见过，然后其他聊的，你比如说蟑螂啊，你知道， 嗯、 然后经常从下水道里飞上来的那种带翅膀的小飞虫， 嗯 啊。后来我还说呢，哎，我说这个一般从下水道飞出来的，这个家里偶遇会看到， 嗯，嗯， 但是他们跟我解释完了以后，我觉得，哎呦天哪，看来这个下水啊，真是得安一些信得过的下水才可以， 哦、呦， 因为你知道它吃什么？ 吃人，人吃什么？它吃？ 不，它之所以从下水道出来，你想吃的东西吧，而且它主要挑的是泥儿， 哎呦， 泥儿。 呵， 您听儿话啊。 嗯，好啊。今天呢，我们请来这两位啊，绝对两位大神。 嗯 啊，就是他们对于我们身边的，都不说微观世界啊，就是肉眼可见的这个小世界里边的所居住的这些小生命，都非常非常之了解。 嗯， 而且呢，他们马上要出一本书，具体这时间可能还没定啊。刚刚我们在电梯里还聊呢，说这书什么时候能看见啊？ 啊，对， 可能反正这近一两年肯定能看着。说的就是咱们家里边会有的这些小生命、 嗯、 小虫子，对不对？有的时候说起来这些啊，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这好可怕。但其实我觉得是您不了解， 没错。 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东西啊。一会儿您可以发送一个关键词，就能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看见这图片。 嗯，看见它长什么样子， 特有意思，真的、嗯。我选这图也好，真的有它这个伸直的状态，也有它蜷缩起来的状态。 大吗？ 不大，特小。啊，不，有大有小。 可以大。 哦， 哇，这个可怕。 也可以小。 有大的，我也选了。据说是他哥。 哇， 据说是也是他们告诉我的。 嗯 啊，我们先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出的是自然摄影师，微信号博物旅行的创始人，佳能十佳摄影师， 曼福图应该对吧？曼福图签约摄影师，腾龙签约合作摄影师郑阳老师，欢迎郑阳。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郑阳。 哎，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原生鱼》这本书的作者罗浩老师，欢迎罗浩。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这个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咱们这个家里边会有的这些小生命啊。 啊，对，跟着上期咱们聊过一次。 对。哎，对，很久远了。这一次我们争取把它串起来，每周都有，好不好？ 刚才维哥说的那是油眼， 前串的 油眼，是一种在我们家中，反正卫生如果打扫不到位，都会有的一种小型多足纲的节肢动物，然后呢，关系和蜈蚣比较近。 但是长得可比蜈蚣漂亮多了啊！ 那我倒没见过。 刚才维哥那个形容那个比较小，那个也是可以大。 哇， 那个可以， 那个也可以大。 那在家里就是他追着我跑 了。因为我跟郑阳曾经去咱们宝岛台湾旅游的时候，就在台北市的那个富阳公园，晚上我们去转嘛，去转人家那个夜探嘛，也类似于带人家夜探。看那有这么大， 有手掌 的， 基 本从 大 油烟 是 从头到手腕这么大。 我们第一时间看上去觉得全身的汗毛全炸起来了。那个感觉非常 好。你们也有那种全身炸毛的感觉？ 我们也害怕呀。 因为单拍一张照片没有对比的话，你可能看不出多大。我就跟蒋阳说：“我说你过去， 你把 手指头放在边上，这样咱能对比。你知道吗？哎，张照片拍了半多小时，谁都不过去， 手都不敢杵过去，因为。”它其实油燕也是有毒的，如果被咬了也比较麻烦。 好，这是上一次咱们涉及的内容。这一次咱们说的这个，先从小的开始说。这个我想大家一定都见过。您发送一个字啊，球，足球啊，篮球，就这球，因为它能蜷缩成一个球。我们呢，就是我们那边啊，管它叫西瓜虫。 有这个说法。 为什么叫西瓜虫？因为它。就是蜷起来之后特别像一个西瓜， 哎， 而且分成芽的西瓜。啊，你看，对对呀， 可以。咱们比如去个公园什么的，现在还经常能见到。 对对，这大砖头底下什么的， 没错。 但是昨天小胖告诉我的时候，后来我一看，我说这不就是俗称的潮虫吗？ 是啊， 哎， 嗯， 就说它的这个大名，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哎，叫鼠妇。 对， 是 鼠妇哪两个字？ 是老鼠的鼠。 对， 这个 父亲的 父 啊，妇女啊， 对 对对。 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名，说是家庭主妇。 嗯， 啊，没有任何不尊重咱们妇女同志的意思啊。哎，是说他是家中的主要昆虫鼠妇。哎，我管他叫家庭主妇。 真的，你们起的这些名字，就所有的这些。可爱的这些小小动物们，我这倒觉得都挺可爱的。 对， 真的。 对，我们也是想就是消除一下对大家对它的这个恐惧感，不要一看那虫子第一反应就是要不就是尖叫，要不就是拍死，啊，一般就是这两个选择，是吧？性别不同，一般女同志尖叫，男同志拍死。 其实鼠妇在家里这些小虫子里面还算比较可爱的， 啊，比较 是是是， 因为基本上你一碰它，它就。产生一个球了， 对， 嗯，还是比较萌的啊，一个状态。 小时候啊，就经常跟女同学互动嘛。那个时候有一个 多小的时候啊，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我分男女分的可早了，这个就是有那个济公，济公那个电视剧嘛，济公不就经常在身上搓呀搓呀搓 球， 啪搓出来，来把这吃了。啊，这是那个仙丹， 包治百病。 哎，我们就也在身上搓呀搓呀搓，然后但是拿着那球出来，来搓了一小泥球给你，哎，放在这儿。然后小女孩还真的，因为看起来太像一小泥球了， 对啊， 就拿着一拿，凉的有点发凉，啪就扔了。这是什么？哎，我们就都喜欢看那种状态，就是拿这个。我们叫西瓜虫，也叫什么潮虫，也叫鼠妇。今天知道了，学名叫鼠妇，拿这个东西。对吧？ 这个最早呢，他们是把它就分为两类 啊， 一类呢是不会卷起来的，就是不能完全闭合，我们叫不能完全闭合。 哦哦哦， 那看来它的壳是应该比较硬的吧？ 但是它那个壳是分节儿的， 对，它不是 分节儿的， 是分好几节儿。然后 对，原来是这么分，它实际上是一种 叫等足目，咱们说门纲目科属种嘛，每次都要强调这个问题，它是哪个目，实际上它是这个甲壳纲或者叫软甲纲下的等足目的。这个等足目最大特点呢，就是这顾名思义了，两边脚一边多。 嗯， 其实不光一边多，因为很多都是对称，它是不光一边多，它的脚是从形态功能基本都是一样的，所以管它叫等足目。一边七个，一共14只脚， 所有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还是所有 这个目的 啊？这个目的都这样， 竹木对。 哦，哎，这个就像维哥刚才说的，就是一般过去就是院里边会经常有。 比如说就在院里啊，家里现在因为都住楼房， 哎， 相对比较少。原来住院里的时候，比如说相对潮湿的地方， 哎， 践踏的地方多。你比如说秋天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包括我，哎，逮个蛐蛐啊什么的，哇，就。哪儿有草啊，哪儿有石头啊，哪儿有砖堆啊，都奔哪儿去。哇，一掀开那底下除了蚯蚓啊， 就 是 它， 哎， 特别多。 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 因为 他喜欢这个 潮 湿的 环 境。 嗯， 哎，因为人家的亲戚多数是在海里的。 对。 哦。 哎，在咱们这个陆地上呢，实际上就这个一只，但是咱们叫做大的潮虫，当然潮虫种类也很多了啊。刚才我们查是1000多种，1000多种各种潮虫，但是呢，这一只是在陆地上的，因为咱们最早的生命起源基本是 在 海洋，他们是有一只上岸了，哎，就成为咱们现在这常见的潮虫这一大类， 对， 剩下的多数亲戚还是在海里， 对， 而且是在深海， 没错， 比较寒冷的地方， 对，单纯陆上的这种鼠妇就有150多种， 其实。就是乍一看它，就是它别卷曲起来啊，乍一看它，它真的是有点像，就是很早的时候，那时候都说了，好了，最早啊，你看这个是截取的什么石头的那个平截面，哎，平截面里头有一个虫子的是标本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那很多的那个跟这个都类似，很多的那个， 哎， 包括甲虫类的。多足的跟它长得也类似， 对，它就是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古老的物种。 哎，那它因为现在大家可能知道它的学名，或者更多的小动物都知道它的学名，但是呢可能在现在生活可能大家都会说啊，这个是益虫，这个是害虫啊，这是食草的，这是食肉的，那它呢， 它应该也算是食草，因为我们原来不仅是在这个，因为我原来很小的时候住在那个北京郊区，然后家里前呢都有菜地，就是我除了在这个砖头底下或者比较阴的地方墙角能看到它之外，在菜地里也比较能够常见它，甚至是见它上菜叶子，然后吃菜叶子 啊，真的， 我见过鼠妇是吃菜叶， 应该主要还是吃腐殖质， 对，腐殖质，然后包括一些就是这些植物植食性和腐食性这两种。所以呢主要的它的食性还是偏这个偏素一些。 如果非要人为的去分益虫跟害虫的话啊，我倒是觉得它基本算人畜无害的种类， 处于中性吧，因为对人们正常的生活没有什么干扰，只是有时候看见比较多了会膈应一些， 对，就是 还有 有密集恐惧症的， 对， 您就别看那个， 还有一点点的益处，如果要这么算的话，它是可以入药的。 对，它可以入药，《 本草纲目》里有记载。鼠妇这个名字在《本草纲目》里就已经有记载了， 是败火， 鼠妇可以，差不多。 哟， 哎， 说的是治妇科病，所以叫鼠妇嘛。 哦， 不，都治都治 都治啊！ 哎，这个功能有点类似于咱们那个每周二我们这个。也听咱们节目有那个介绍茶那个，有点类似于白茶那功效。 对， 哦， 它是利尿 小水， 利尿解毒、止痛、镇静。 这个不太适合你。他现在大小水都走得快。 但是有一点特别有意思 啊， 就是这个鼠妇如果入药的话，利尿是它主要一个功能。 对， 但它本身不撒尿。鼠妇本身不撒尿，它体内的氨。咱们知道咱们这个排尿主要是把这个体内的氨代谢出去嘛，它的氨是以氨气的形式挥发出去的，它不产生尿液，所以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研究的这个一种不会尿尿虫的拿来利尿，只是文献有记载啊，因为 全靠挥发，哎，头上冒烟儿那种感觉， 所以每次你翻开砖如果看到一堆鼠妇啊，闻到一些不太友好的气味是比较正常的， 那其实是它 哦，是他身上发出的那种味道， 相当于在尿尿， 空气中的尿味。 哦，好啊，这个说完了鼠妇啊， 嗯嗯， 鼠妇我觉得是属于刚刚您说的人畜无害。 对，嗯，对， 那真的真的就是你要没有密集恐惧症啊。您会觉得虽然它是在特别脏的地儿，特别潮湿，特别阴暗的地方，但是它看起来还挺光洁的， 对， 光 干净的， 干净， 哎， 其实身上摸着也 哎挺舒 服， 很舒服，很舒服。 我们小时候都玩弹球嘛， 对， 那就是一个小号的弹球，我们小时候真是那么玩，嗯嗯，揣一兜然后四处弹着玩。 对，就是不提不提想伤害他，不提想伤害他，但是如果在不伤害的情况下，你再见到拿一个小树枝儿 啊， 就可以杵一杵，是吧？杵一杵他那个身上或者肚子，别太使劲啊。他会，你看他攒成一个小球，还是很有意思的。 嗯， 分大小个儿啊，小个儿的我见过 啊， 大个儿的得多大呀？ 大个儿一般人都没见过。我们为了见他特意出趟国。 哎， 嗯嗯，这个有图为证啊，但是这个还不算大，它有一个， 天哪，乍一看跟海参似的， 一比一比例的吧。 对， 大概这是一玩具啊，一比一比例的，哎， 但是肯定是一比一真的是吧， 嗯， 这 么大， 就这么大， 差不多 真的啊， 嗯， 大王， 大号的 大王巨足虫， 大王巨足虫， 嗯，飘水时刻的，是他海里的大哥。 嗯， 哎，咱们原来老说一句话，就别欺负奥拓小，他哥是奥迪，这就是那奥迪。 这个 多大？将近，如果大的话，成体能到 三十多厘米， 三十多公分， 嗯， 极致到四十公分， 那就快两拃了。 嗯，可能两拃不好理解。咱们一般家里装修原来用的瓷砖，30×30， 差不多。 你就可以想想这个，你们家这个卫生间呀，墙上趴了一个比瓷砖还长。大潮虫， 一个小 你能感受一下 这 个， 这 这个照片也给大家找了，但是呢就是稍微有点惊悚啊， 嗯， 我们不过还好，因为这个微信主动给您回的那照片啊都是放小版的， 嗯， 您先小着看，如果觉得不害怕您再点开看，回复什么呢，就不回复球了啊，没那么可爱，回复人家人大啊，但是放大了看也还行，大王， 大王， 哎，大王，人家叫大王巨足虫， 哎， 啊，大王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了。还有刚有郑阳和他的合照，当然人家那个是做成玩偶的啊。 对， 您回复郑阳两个字就能看见郑阳和他的合照啊，啊不，回复可爱两个字就能看见郑阳和他的合照了。大王是稍微恐怖一些的， 对， 可爱是稍微卡哇伊一些的， 嗯， 对不对啊？ 他们应该能分清楚哪个是你，哪个是虫子，是吧？ 应该可以 不用标出来， 有这 觉得 不太好分啊，我觉得。哎，说说这大王巨足虫， 嗯， 在那边是能吃的， 世界上 是真能吃的， 有不少的国家是有这好这口，然后呢他们当地呢是炸食为主，不刺身啊，就是炸透了，然后那个味道的感觉我们听朋友说啊，是有点像那个螃蟹啊，包括皮皮虾啊，那味道差不多，差不多那种味道， 咸的味儿啊， 对对对， 毕竟是亲戚， 毕竟是关系都比较近， 它都是假盒缸的嘛， 对， 哦， 我先开始以为吃起来应该更类似于像树虫， 那蚕蛹一类的东西。 嗯，就是现在国外，比如说红树林啊等等那些， 哦， 就是它专门在树里头长的一种虫子， 嗯， 树虫。但是树虫 没吃过。 乍一听，乍一有点像蚯蚓，有点类似于蚯蚓。 那 然后那边的朋友呢， 嗯， 都是把这树虫弄出来之后呢，就把它肚子里那些那个所谓的脏东西吧，就带黑线什么这样都捋出去， 嗯， 然后直接往里头。放一些料酒啊、醋啊等等，这直接生吃。 因为我知道非洲有人吃那个一些蚕蛾的幼虫， 是这样，啊， 是这么搞，嗯。 我觉得味道应该不太一样。 对， 如果 海鲜还是海鲜那个， 因为我没太吃过这个树虫了啊。 嗯。 但是听这么这个主持人这么介绍，它应该还是类似于咱们吃的那种蛋白质的味道， 哦，明白？ 更多一点， 哦，蛋白加 蛋白质 的味道，嗯， 而它身上更多的是海鲜的味儿。 对， 咱们海鲜主要的味儿就是氨基酸嘛， 嗯哼， 谷氨酸呐， 谷氨酸呐， 对，是它是产生这个鲜味儿的，它们身体它还是主要是这个味道。 好吧，你放心吧，我们肯定参与。 这个回头可以单聊一起关于什么虫子好吃的问题。 我们推荐大家去了解一下，因为不太有机会见到它，它是生活在这个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三月踏青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坐轮椅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夹子上头捋一签，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的烟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住在八七六啊，我们的节目呢，偶尔也会去发现一下平时可能您不会去关注的生活中的某一点，比如说今天我们聊到的。先从潮虫开始聊，潮虫这个大家可能会大家非常熟悉啊，小时候谁没见过这东西啊，是吧？这个聊到了他的哥哥奥迪的时候，那就有点夸张了哈， 就特别像小潮虫，你拿了一个放大镜看了一下， 哎，没错。 但是你说心里话，刚才我在看正阳手机里拍那照片，我觉得哇，好穿越呀，那么大个儿，就特别像。类似于跟恐龙有关的电影啊，或者科幻片里头大概出现那个形象， 嗯， 或者说一说就啊，大概在3亿多年前我们说哦，就大概长这样， 对，反正长得就像先辈前辈， 别说先辈 就是今天我们聊的呀，是大家很感兴趣的， 嗯， 很有意思的， 对 啊。我们先从潮虫开始聊，接下来刚刚我们聊到他哥，说他哥特扛饿， 扛饿 是吧？先说人家哥好吃，后来又说人家哥扛饿，啊，饿了说据说就是饿了5年没饿死。 对他还是一个算是一个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世界上最扛饿的生物。 哦， 然后是日本三重县鸟羽市的水族馆饲养的大王巨足虫一号，绝食5年零43天以后才死。嗯，这也是目前 新闻了， 对，已知就是绝食动物里面时间最长的。 那我坚信它应该活的时间也挺长的吧？ 嗯，对，这个年龄它没写，然后只是报道了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就是说明它在，因为它在深海生活，并不一定什么时间都会有食物，所以呢，他们的进食方式是突击进食， 就只要吃一次够管好几年的。 而且大王巨足虫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鼠妇的食性还是有差别的。它主要是食腐。 哦， 对，主要以吃一些，比如说大型的这个像鲸类啊，或其他鱼类啊，死亡了以后沉下来的这些尸体，然后是底层的一个分解者， 也是清道夫。 清道夫，对。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 哦，马上就不看大王了。 不，我看他老说哇，好网红啊，我怎么一点感觉也没有？ 这是他大哥，咱们 还要说他二哥， 他有二哥， 厉害了， 真有二哥。 他二哥是 二哥有， 他二哥是被炸的那个， 对。大哥一般数量比较少，不炸大哥，炸二哥 太大了。 对， 一般这个被做成料理，咱们说。 他们吃的那个， 嗯，哦，蝉蛹 吃那个实际上不是大王巨足虫， 对， 但也是它的 亲戚， 哎，一般那个长不到三四十公分那么大，一般都到十到十五公分， 啊， 嗯，也不小，也不小了，十到十五公分，那叫道士深水狮， 深水狮， 嗯， 哦， 狮子的狮， 哎，那个要小一些，一般那个呢是他们有时候会做成油炸的一个料理啊， 十几厘米到二十几厘米， 品尝啊， 嗯， 啊，最夸张的一个故事是，就是日本的一个政府，市政府把它作为那个纳税返礼，他们有可能每年纳完税啊，他政府会给你会邮寄一些东西啊，叫纳税返礼。 嗯， 用这个道士深水狮，好像是五只活的，放在一个这个 盘里， 一个那个泡沫箱里，给您寄到这个市民家里。哎，跟人说您这是油炸呀，是清蒸啊，您随意啊，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我们建议天妇罗 刺身 好啊，吃的咱们先放一放。 行， 雪山飞狐说了，有没有女生回复可以看的图片？ 有有，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可以 啊，这个可以啊。 对，但是你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话，我提醒你，嗯，啊，小心点开哟。 哦，好吧，那个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其实是这个季节可能会大家在养花养草的朋友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东西， 对， 嗯，对吧？它也叫狮， 三哥， 好，我还以为是三妹呢，啊，哦，这是三哥，三哥体型够小的呀， 对，小到什么程度 啊？ 一粒米， 大了 啊，大了， 半粒米， 小米， 大了， 小米，差不多一粒小米那么大， 啊，就那么点儿啊？ 对。 我原来拍过照片， 嗯， 我没拿着，咱们不方便展示啊。 我在网上找到照片都是有翅膀的， 对，嗯， 对吧？ 我曾经把它放在一个这个类似于咱们一分硬币，现在可能都不好找了， 嗯， 因为用处太少了哈， 嗯。 一分硬币上面那个底下会写着年份， 嗯 啊，比如咱们比如说2000年吧，2000年，你可以跟它放在零上对比一下。 哦， 基本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概念。 哦， 它是咱们俗称的腻虫吗？不是吧？ 不是， 不是 啊，咱们说腻虫是蚜虫。 对， 啊，它是叫粉虱。 粉虱，嗯， 这个粉虱怎么说呢？咱们通俗来讲吧，咱们作为人类都比较讨厌什么东西？夏天蚊子， 蚊子，对， 这 它跟蚊子是亲戚， 那亲戚谈不上。 嗯， 它至于植物。类似于蚊子之于人类， 对， 所以我管它叫植物界的蚊子。 嗯哼， 因为它可以传播很多植物的病毒，就跟蚊子给人传播咱们人类的病毒一样。 明白。 但是它当然不会给人传播，但是它会给植物传播病毒。 嗯哼。 所以它对植物来说就跟蚊子的危害是一样的。 嗯。 它比如这个植物，有一种植物病毒，它携带了。它去吸了另外一个植物的这个汁液，它就会把这个病毒传染给这个蜘蛛。 哦， 所以如果还是按咱们益虫害虫这么区分的话，它应该在农业上 算 害虫， 害虫，对， 而且危害比较大。 嗯， 它一影响就是一片，因为它会传染。 嗯，那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如果您在家里头， 嗯， 植物上发现了这种虫子， 哎， 那您就赶紧迅速的灭了它。 不太好灭， 还不好灭， 不太好灭，因为它这个适应性跟抗药性吧，还挺强的， 就是一时半会儿去不了根儿。 嗯，你只能用比较，就比如说最新的这个药物去除它，就比以前除的，它可能就已经适应了。 哇，哦，那就是属于那个植物界的那个。 小强 ， 对， 厉害厉害。 但是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这在家里啊，不太提倡咱们用农业上的方法。农业上还可以，咱们比如符合标准的这个农药还可以用一用。那，在家你这个一是面积没那么大，二呢咱们家里好多都有小宝宝， 对对 对, 对吧？ 或者 不愿意 家里有小宠物， 就不爱用一些就化学制剂，包括喷蚊子，咱们有时候还都不爱用，现在要买一些就是纯绿色的呀。对吧？纯无害的呀。 嗯。 所以，我们建议呢，如果家里出现这种粉虱了，就基本用物理方法比较好。 嗯。 就是擦拭叶面，把它的卵呀， 成虫，它的成虫其实还算好灭，因为比较小， 嗯， 寿命也并不太长。它主要是以卵的形式会存在你这个蜘蛛上， 嗯， 所以擦拭呢，可以把这个 卵擦掉， 擦掉，这样呢，基本可以达到取根的效果。 它一般什么颜色呀？ 白色， 白色， 就是白色。 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white fly。 我天哪，英文名字更美，我觉得。 啊，对对对。但是我管他说他飞起来就是如粉似烟呀，基本如果你不了解他的话，就是我不知道不养花，我第一次到温室或到人家串门，你会不认为它是活物，不会认为它是一种昆虫，你可能一拍叶子腾起一阵 白 烟，白 烟， 哎，白雾，你可能觉得就是白粉呀什么的，因为它很微小，数量又很多，就是这么一个形态。 对， 哎，那你说这东西是怎么来的呀？是跟就是跟蚊子叮人一样，他看那个树叶呀、啊，就是那个绿色的叶子的时候，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边这就是一个哇养分啊， 好吃的， 哎，好吃的，我蹭我就飞了，啪就粘在那儿了。 它的食性还是很广的，它可以危害很多种的 植物 啊、 只要是 涵盖74棵500多种。 对，其实 那 他都吃， 就算快， 基本都吃，不太挑食， 不挑食， 嘴壮， 和 只要是您这个本身的植物没有做好一些防护工作，都有可能被入侵。这也是其实说在家庭中常见的几种这个危害花卉的这个昆虫之一。一个是它，还有一个就是跟它比较像的另外一种，也是带粉字的粉介。这个我们可以回头再说。这次我们主要还是聊这个粉虱。 粉虱呢，防治它还有一种方法，刚才咱们没说，就是生物防治。刚才咱们说物理防治是擦拭，生物防治呢是引入它的天敌， 壁虎、 蜘蛛， 太大了， 多大呀？ 不够塞牙缝的。 嗯， 主要是一些寄生类的小蜂类的昆虫和、 七星瓢虫， 也太大了。 嗯， 小蜂类的昆虫都特别小、 啊，对，一般是周氏孽小蜂什么的，像这一类， 哎呀妈呀， 很小很小， 这怎么引呢？ 寄生性的，等于是会寄生它的卵呀、 对，因为 吃掉了。 就是刚才这个罗老师说的这个，一般情况下指的是在园林中，如果爆发了这个粉虱、我们会在一些树上面去叮这个，被寄生过的这个。一些蛹， 逛公园的应该注意过， 逛 树上钉着个蚕茧似的， 对对对， 上面开了一个小口，一个小兜子似的，钉在树上，那实际上是周氏孽小蜂的 那个 培养的那个茧， 对，培养的 茧它的， 对，他们这些周氏孽小蜂寄生在这个我们说的这些，这些蛾类的蚕蛹上面之后呢，然后它羽化了之后就会四散，飞走，然后如果周边有这些被危害的这些这个像粉虱的这个幼虫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状态的这个虫子就直接被寄生了，然后同时实现了一个生物防治这么一个目的。 还有一些花春类的， 对， 这个根据各地因地制宜吧，因为每一种昆虫呢它可能产地不一样，所以像在欧洲那边呢主要是用这个花春一类的。 哎，一般家里边如果发现有这个了，不及时清理，是不是人家就在这边安家落户了，生子生娃了？ 不，也得看你们家植物是不是够人吃的。 哦，太贫瘠了也不行。 是，一到你那儿一看，我天哪，怎么绿萝都要死，撤。 哦，这样他就待不住了，是吧？ 对，基本上是也没什么关系，反正有什么吃什么吧。 对， 基本你养五盆花了，他就给你五盆花全传上了。 哎， 他不太挑食， 要被他咬了之后，那花是什么反应啊？ 会得很多种植物的病， 就是植物的病害，比如说萎蔫啊、变色呀、或局部萎缩呀，像这个很多类的这种 病害，不会茁壮成长。 对，或者主要呢，其实还是就是比如说这个。被咬的这部分可能会得那个就是局部叶片就变黑了，然后就是丧失这个光合作用死掉， 叶片变干变黄变黑，这是比较直观的观察叶面的，它一般就是这些。 今天啊，好多朋友看这个图片啊，看得很嗨啊，觉得越来越刺激哈、 好多呢，还要吗？ 这个以后呢，我们在美术二的时候，争取都能刺激一把。 行， 刚不是咱聊的粉虱嘛啊？ 对，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最不刺激的，刚不是说成片的，可能会有点 感觉你的汗毛会竖起来，我就找了一只的。其实人家要一只单拿出来看，挺漂亮的一只，就它那小翅膀好像是透明的，还是 半透明状， 半透明状的， 粉粉嫩嫩的， 哎，粉粉嫩嫩的，长得特有那种你想去，哎呦，摸摸它的那种感觉啊，长得特可爱。您回答回复一个字儿粉，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见了。我找的这只啊，它不是白色的，不知道怎么搞的，是一小黄色的。 嗯嗯， 是老了还是怎么着的？不清楚啊。 它是不同的品种 啊， 粉虱也是一大类， 哦、 很多 不同种 哦， 不同的种。 哎，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开春了，因为开春也挺长时间了， 对， 是不是就是粉虱这东西都开始集中开始生长发育的时候？ 时间差不多了，嗯，室外还差一点， 室外 差一点， 室外有点冷、 嗯， 室内已经开始有第一批的这个家养的一些花上已经开始有东西开始腻为人了啊、 嗯， 对， 粉介啊，粉虱 这个时间 都 出来了，所以我们一般在家庭养花的时候，这个时间就开始做。 春节附近， 嗯， 其实如果温度高的话，或者你们家这个放在阳台， 嗯， 温度湿度都合适，春节附近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爆发这种， 对， 植物上的这个粉介啊、粉虱啊这种， 嗯， 虫害吧。 那我能跟就是人防蚊的都会弄点什么 花露水、 驱蚊水什么的、 嗯、 喷身上。那他们我用不用喷点什么就粉虱就不会来了、 嗯、我们 一般讨厌这种味道， 因为我们店里原来用还挺管用的，就有一种叫护花神， 嗯， 这个东西呢、 哦、 它里面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就是防虫的成分， 嗯， 然后另外呢它里面也带这个磷钾肥， 嗯， 所以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是直接放小壶里面喷， 嗯， 正叶正面叶背面全都喷到了，然后把它全喷淋透，基本上你这一颗就是 就拯救过来了， 拯救过来了，基本上又施肥了，然后把虫子还都去掉了。 嗯， 当然了，如果你实在不愿意用这个些所谓化学制剂的话啊，说我这个实在宝宝太小，这个小宠物这个不愿意让他们接触， 嗯， 也可以自制。 对 啊， 自制， 哎，用一点点的一克吧， 嗯， 一克或者更少一点的洗粉， 哦、 一克那就很少了啊， 嗯、 基本没有什么危害。完了，对。120毫升的水就是相当的稀释了、 嗯、 然后呢再滴一到两滴的这个 花生油 消毒水、 哎、 那就挂了 用不着、啊、那个劲儿太大、 啊、 滴一点花生油或者菜籽油、 哦 哎、也可以、 哦、 其实这么配置一个这个咱们自己配置这么一个 料理托盘、 哎、对不对、 嗯、 一个小药水吧、 啊、 嗯就用一些植物油就可以， 嗯、 啊，橄榄油就不要用了，太贵， 嗯， 不推荐。 好吧， 然后喷在上面还是 一样，是正面、背面， 哦， 这个植物的这个茎的部分都要喷到。 对，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方法，就是我们经常也能在春天看到一些公园里面挂那个黄色的粉板， 嗯， 然后粉板上面呢，我们一般会可以也是抹一些那个粘结剂， 嗯， 然后呢也是用这种颜色。然后把这个虫子给吸引上去，然后实现这个诱捕的这么一个目的， 嗯、好吧？啊，今天我觉得聊的还算可以，口味比较正常，虽然 还轻， 偏了一点往吃的上面走哈、 嗯 啊，但是人家能吃啊哈、啊！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跟我们的分享，下周咱们继续聊，好不 好？ 好 嘞， 我是夏明， 谢谢、 我是王维。 哎，接下来的节目呢是一段广告和开心茶馆，咱们明天的14点不见不散了。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17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